李长胜回来了，还带了块巧克力，乌黑的脸笑成一朵绽放的黑花，扔给何峰。 嘿嘿，好东西。 何峰接着扔给孟元。 嗯，吃吧。 孟元接过来，拨开纸，分成三半，给他们一人一块。何峰懒散地提了下眉梢。 我不吃这玩意儿，你吃吧。 孟元硬塞进他嘴里，何峰皱着眉看他。 哎，别动手动脚，你别以为你是他朋友，老子就不敢打你。 孟元默默坐回去，嘟囔：“ 哼，你敢打我，我告诉婉芝姐。” 何峰不吱声，默默嚼了两下。 笑什么呀， 哥？这话听着，怎么感觉你很怕媳妇儿呢？ 怕媳妇儿怎么了？怕媳妇儿不丢人。 李长胜笑眯眯地捏着巧克力舔了几下，才不舍得轻咬下一丁点来。何峰看着他这吃相，又想骂又心酸，别过脸去闭眼休息了。就在两人以为他睡着的时候，何峰忽然说一句： 等夜深点了送你回安全区。 我不回去。 那你想干嘛？在街上乱跑喂鬼子？ 哥，你这么凶干嘛？ 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儿。 我们没工夫伺候。 孟元落寞地垂下眼，又伤心起来。 鬼子每天都去安全区拖女孩走。 他抱着萧望云的头到何峰身边。 你把他送回去吧，交给婉芝姐，让她去找阿如，阿如知道埋在哪里。 不去。 求你了，他们是朋友，他一定也不想让他身首异处。 别跟我扯这些，要埋自己回去埋去，不然就让他慢慢烂掉。 李长胜见何峰这不近人情的凶相，委婉地对孟元说： 你跟着我们两个大男人，不仅不安全，拉撒都不方便，吃喝也缺，说不准哪天就被鬼子发现了，到时候不管是换地方还是打起来，我们俩顶多是脑袋掉地，你一个女的很惨的，小鬼子丧心病狂，你都见识过。 孟元沉默片刻，爬到他旁边，仍未放弃。 那你教我打枪吧，我们一起打鬼子。 不行，睡觉睡觉。 深夜，五个鬼子偷溜进安全区，抓了个女孩走。尖叫声激醒无数人，可没人敢制止，管事的又不在，等他们来，日本兵早办完事了。他们把他拖到一块空地上，一个个轮着来，等在后面的鬼子一边嬉笑一边催促。这片地儿黑，他们专注于施暴，没有注意到两个当兵的是什么时候从后面偷袭的。何峰和李长胜没有用枪，大半夜用枪太危险，还是在安全区内，引来附近的鬼子就不好了。他们拿着刀连干两个，等另外几个反应过来，来不及举枪，就被一刀抹了脖子。何峰侧着脸，拾起地上的衣服扔到女孩身上。 嗯，回去。哎，别说见过我们，明白吗？ 女孩懂他的意思，点了点头，哭着跑回去。何峰与李长胜把几具尸体扒光，拖到远处的沟里埋了。他们不能把日本军服留在这儿，得带远了烧掉。刚翻过墙走几步，听到身后有动静，谢池冒出个头来。何峰。谢池跨过墙跟着跳了出来，何峰站在下头接住他，拧着眉凶他： 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滚回去。 谢池站稳了，无辜地看着他，这眼神何峰心都化了。李长胜轻咳两声： 我去放风， 哥，你们慢慢聊。 何峰搂住谢池的腰，长舒口气，忽然又温柔起来。 危险，不要乱跑，好吗？ 嗯，谢池点头，紧紧拥抱他。何峰咬着牙，这浑身伤疼的不行，可乐不过心，再痛，被他这软乎乎的身体一抱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何峰亲了口他的额头。 我脏？ 不脏。 不臭吗？ 好香。谢池踮起脚去吻他的嘴唇，何峰躲开，摁着他的肩把人按下去。 好了，快回去吧。 你是一直在周围吗？ 不是。 那怎么一出事你们正好就在？ 刚好碰到了。 真的？ 真的。